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30%，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30%，最高气温19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正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 FM 107.3 AM 1026是我们的广播频率。你要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22点可以通过北京城市广播来收听。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您可以通过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也就是和大家探讨我们在生活中出现的那些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也都是听友提出的，我们在节目中来讨论。节目中除了我主持人孙岩之外，还有我们节目中的嘉宾，今天是心理治疗师张冲老师。张冲老师好。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张冲。 张冲老师，有朋友问这样的问题啊，他现在是想离异，他想这个离婚，但是他特别担心的就是这个离婚的家庭离婚之后会对孩子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啊。他说他的孩子啊现在已经半岁， 很小啊， 很小很小。他说孩子从出生就没有见过爸爸，因为这个爸爸就不回家。这个爸爸现在是和别人在同居而且呢这个爸爸自打他怀孕起连家里边的生活费都不负担。那么他说他爸爸这个孩子的爸爸呢是非常这个擅长冷暴力就是两个人有矛盾之后就不理你。那么你在整个孕期你要找他的时候，他一遍又一遍的把你拉黑，他根本不搭理你。你通过什么，这个女士说，我通过他的妈妈、爸爸、他的朋友、同事找他，他一概都不理。甚至他告诉别人的是，他说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孩子是不是他的。但是天地良心，我们谈恋爱结婚，我只有他这样一个人，而且他知道孩子当然是他的。可是为了逃避对孩子的责任，他情愿说出他都不知道孩子是不是他的。那我请 太伤感情了， 我请求他做亲子鉴定，他又不做，他干脆就不跟我联系，更不要说养育孩子了。现在孩子都没有见过他，所以现在孩子非常的可怜。因为可能是我内心的投射吧，我觉得一个从小都没有见过爸爸的孩子，然后半岁每次看到他我都想掉眼泪。那么他在干嘛呢？他其实是在和别人同居了，也就是他和我结婚没有多久他又有了其他的人，然后和另外的人在同居中，所以他不愿意再回到我们身边。我非常想离婚，可是每当看到孩子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的心疼，我就会觉得如果离婚对我的孩子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我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从小都没有见过爸爸的话会有什么影响啊。我就想问问你们，假如我要离婚的话，我的孩子该怎么办啊？ 现在这娘俩的这个 现状啊，真是特别让人心疼。 嗯 嗯，这位父亲，我们暂且称他为父亲，是吧？这位又是父亲又是丈夫的这个角色，让我们听起来真是，心里怒火就燃烧起来。 嗯， 真的是很为这位这位女士不平。 嗯， 你看，不管这位女士有多么的不好，是吧？她在怀孕期间，这位男士就出轨， 嗯， 现在还同居， 嗯， 然后还不惜多次拉黑这位女士的联系方式，然后不跟她联系， 嗯， 不承认这个孩子是自己的，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把这事儿真是做的已经很绝了，让人家真的是没法接受。我不知道离婚之后对孩子的影响是多大，但是我知道孩子现在目前在这个有这样一位父亲啊，不离婚的话，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嗯。 这位父亲他有不负责任啊， 嗯， 有生活的不检点以及没有责任感，还有这些啊，遇事就还把这个什么怀疑孩子不是自己的， 嗯， 这种话都能说得出来。我觉得这样一个榜样，即使是每天能见着孩子，我觉得对孩子也不是一个什么好的教育。 嗯 嗯， 对，就是目前如果不离婚的话，这个家庭已经是父亲缺位丈夫也缺位的一个家庭状态， 嗯， 已经是这样了。所以现在其实他和某一些家庭状况还不一样，某些家庭状况是父母在家里边比如说有矛盾有争吵，甚至大家对婚姻有不同的一些想法，那么考虑到离婚会考虑到孩子该怎么办。但是这个家庭看来这个婚姻的存续至少现在看来都没有什么意义了， 没有意义，名存实亡。 对，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婚姻家庭对于孩子目前来说我们也没有看到有什么帮助， 对的， 也就是说这个父亲，那么现在其实应该考虑的是如果要离婚之后怎么样可以让你的孩子生活的身心更健康。 对，这是我们这位女士现在需要考虑的问题。 对， 那现在就要把这个问题想清楚，积极的去处理它，去把它解决好。 对，我们也常说哈，以健康的家庭比健全的家庭更重要。 更重要。 对，这个家庭健康，比如说即便就是母子两个人在这个家庭中，就是单亲，就是孩子从小就没有见过爸爸。但是如果作为妈妈勇敢乐观自信，能给孩子周全的爱，能让孩子在你的爱护当中成长，即便确实没有见过爸爸是一件让人遗憾的事情， 嗯， 但是你的爱能给孩子很多很多。那其实我们可能最担心的，他用了一个词，他说孩子可怜， 嗯， 有些东西没有办法，我觉得啊，命运使然。那我们现在且不说你怎么会和这个孩子爸爸这样的一个男人在一起，咱们都不去说这些了。那孩子现在已经出生了，你的家庭状况已经是这样了，那个孩子的爸爸看来铁了心是不要这个孩子也不要你，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如果你再认为我孩子很可怜我也很可怜，那如果你是这样一个心态，其实可怜一个孩子我觉得对一个孩子的成长没有什么帮助。 是的， 这是我的感觉。我不知道张冲老师，您怎么看？ 我们直接就把他定位成为一个可怜的人，需要被关心，需要被照顾的人。 这是很难受的，就是其实我们都不愿意被可怜。 被人可怜。 对，我们作为人类啊，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心理情绪吧。 对对对。 我们不愿意成为那个可怜的人，我们在别人眼里。一个小小的孩子也是这样的，他不应该被称为一个要被可怜的人。 是的。 嗯，那么如果他能够，妈妈能够更勇敢，妈妈能够更乐观，妈妈能够知道，我不知道这个在现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离婚的话，你能为自己争取到最大利益的是什么？比如说住房， 物质， 比如说 一定要想的， 对，比如说抚养的这个费用， 嗯， 抚育孩子的费用，这个你该争得的一定要去争得， 这是为孩子要去争取的， 这是为孩子要去争取的，而且多一点点物质上的保证，比如说住房这样的一个条件，对于你的孩子将来也会成长上能给他先给他一些物质基础， 嗯， 是吧？那么接下来就是精神，我觉得太重要了。一个乐观勇敢的妈妈对孩子来说是怎样的？ 嗯，我觉得您今后要做的不是要装出一个乐观勇敢的妈妈的形象，而是真的身体力行的要去做， 要去以积极乐观作为目标，自己去努力，把自己活得美美的，活得好好的，把自己照顾得也好好的，孩子也一样会被您感染的那么有自信，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可怜的人。 对，这可能是一个很年轻的妈妈哈。生活中我们确实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这是一个不幸的一个遭遇，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孩子的爸爸和自己的丈夫，但是这个离开他不是不能生活，我们可以把确实离异家庭是对孩子会有一定的影响吧，张冲老师。 确实是的，确实是的。 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影响降到最低。 对，我们有能力去把这些问题有可能会对孩子造成的影响去把它最小化。就像我突然想跟您说这么一句话。遇上这位男士是您生活当中的不幸，但是万幸的是您不用跟他过一辈子，孩子也不用有一辈子跟着这样一个父亲过。您完全可以经营好自己，然后找一个珍惜您的懂得您的好的男士再去组建家庭。哪怕您暂时不想去组建家庭，孩子一样可以从家族当中其他的男性身上去找到父亲的影子，去找到那个男性的影子。比如说小学的体育老师如果是一个男性的话，一样能给孩子注入一些积极的父亲该有的那些能做的那些东西，都是很好的，并不会因为没有父亲在这个家庭当中，孩子就真的缺了这份爱。 而且您还年轻，和孩子在一起更积极更努力的去生活，你还不知道未来的生活会怎么样呢。 对， 也许你还有机会再得到一份幸福呢，那这都是有可能的。重要的我觉得就是我们自己的那个心态，离异之后努力的这个工作，争取多多的赚钱， 对， 给孩子更好的精神和物质的生活，然后这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哈，让孩子更多的感受到的是快乐而不是可怜。而且张冲老师刚才指出了一点，张冲老师说别装作勇敢和乐观，而是让自己内心勇敢起来。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生活中这些糟糕的事情， 是的， 你以泪洗面也是面对，你勇敢也是面对，而且你勇敢了之后你就会发现有些事情就没那么可怕了。 很多事儿都是想起来特别可怕，真的做起来你就做一个积极阳光的单身喇嘛，那又怎么样？ 对呀， 先做起来再说。 对，我们鼓励你哈，遇到的什么样的问题，还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交流。 对，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今夜私语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下面有一位问到的问题哈，这位是问说，我们两个人恋爱5年多的时间了，我们俩是从大学2年级开始恋爱的，虽然现在年龄不是很大，但是呢会觉得好像爱情都离我们很远了，我们在一起的感觉就是那种不咸不淡，也就是别人说的那种很亲情的感觉，没有结婚的冲动，当然也不至于说分手，在一起彼此，比如说大家都很熟悉了，约着吃一顿饭的时候也都知道彼此的胃口是什么，两个人在一起也没有什么新鲜的话题可说，甚至有的时候在一块儿呢，大家就是你做你的事儿，我做我的事情，就在这种没有动力的情况下还怎么走入婚姻啊？而且觉得这样两个人还要进入婚姻吗？我已经觉得好像恋爱5年待在一起都待腻了，该怎么办呢？这是女生问的。 女生问的。 5年 已经有了过出了老夫老妻的这个感觉，是吧？ 是啊。怎么办呀？ 我们已经感觉不到爱了，这就让我想起了我经常能看到，因为我是一个喜欢摄影的人，我经常看见老年的朋友也喜欢摄影，经常老两口一起扛着相机在公园里拍鸟拍花，还走起来还拉着手，这是我亲眼见到的。我觉得在他们面前，您说这个刚相恋了5年就没有爱的感觉了，这事儿有点太这个就没法理解了，是吧？其实远远不到。如果你真的觉得和自己男朋友相处这几年之下来没有之前那个怦然心动， 没有那些激情的感觉了。 嗯， 两个人可以坐下来一块谈谈，问问对方，你先不用问我们，你先问问对方，问问彼此之间是不是有类似的感觉。 嗯， 他是怎么看你们现在这份感情的？是爱情多一点，亲情多一点，还是什么其他的，什么都平淡了？我觉得如果两个人都有类似的感觉， 嗯， 其实暂时先停一下也未必是坏事儿，彼此的冷静的去想一想，对方是否真的是自己要走进婚姻殿堂的那个人。 嗯，对对，嗯，那么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哈，说哎，待在一起待久了，怎么就觉得找不到那个新鲜的感觉哈， 嗯， 也挺想听听张冲老师怎么说。这个两个人在一起待在一起，有些人就觉得越待越腻。没什么意思了哈，有些人就会觉得，哎，我们时时刻刻都有那种挺有意思的事情啊，啊，而且我觉得世界上他跟我是最亲的人，这是一件好事儿啊。 嗯嗯嗯， 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两个人相处时间长了之后，未必两个人天天在一块儿，永远都有刺激，永远都有新鲜，那才是感情。 嗯， 两个人在一起，能够平平淡淡的去面对柴米油盐，然后能够去无拘无束的，不用蹲着，不用装着，然后去真的就是敞开心扉，就那么自由自在的相处，一点都不拘谨，那种状态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好的状态，这种状态才更接近真实，真实的婚姻状态。 嗯，对，但是啊，这个平淡的日子中呢，两个人呢也确实是可以有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去做。 嗯 嗯，比如说咱们其实就算是平时的柴米油盐也好，那么生活中也会有像这样有节日有假日可以出去旅行， 对， 换一个环境，有新的电影了可以去看， 嗯， 大家有心比如说看看有什么，如果在北京的话有什么好的演出， 嗯， 有什么有趣的事情，你哪怕一个月有那么一两件打破你们生活常规的事情去做， 嗯， 你都觉得有意思，而且会有新的话题。 对， 是吧，就是生活中一旦注入一些新的内容，你就觉得有话题可说了。 是，两个人是旧人， 嗯， 哈，咱们要给这两个旧人之间要注入一些新的血液来带动你们的生活，让它变得不一样，比如说新的爱好，比如说新的兴趣， 嗯， 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让它来加入到我们生活当中去，给我们的生活增加很多情趣。 嗯， 还有各个重要的日子啊，节日生日，我们记得给对方一些惊喜，不要说我们很熟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老夫老妻了，我们没有什么可过的，这一点特别不可取，一定要记住对方的生日还有重要的节日，一定要有所表示，给对方一点惊喜，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有意思。 嗯，是的。好，谢谢张冲老师。那我们再来看哈，下面一位问的问题，这是一位刚刚结婚两个多月的一位女生，她说我在一线城市，我自己呢工作挺好的，那么家里边呢条件也是不错的，她说算是比较小康家庭吧。她说那么我谈恋爱谈两年的时间了，我是在这个南方的这个城市当中认识的我的男朋友，他呢是在这儿打工的。他既没有房也没有车也没有存款，但是呢他对我挺好的，而且对我照顾得非常的好。我们呢这个在谈恋爱的时候，最初我父母知道了他的情况呢，我父亲就劝我，我父亲说在这场关系当中啊，你好像把自己看得太低了，你把他看得太重了，说事实上在我心里我的宝贝女儿应该比她要重很多，她条件不是很好，其实个人也并没有你描述的那么优秀，但是你放大了她的优点，你这样不能够很客观的去看她。 嗯， 我现在想起来我父亲说的这些话我很后悔，整个在恋爱中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就像是欠了她的似的，她做的很多事情我都会觉得你看他做得多好啊，其实现在想想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矛盾是真正从我们讨论结婚这件事情开始的，结婚这件事情是他父母突然提出的要结婚，而且呢是说按照他们家乡的规矩必须在 两个月之内就要结婚，好像是和他的什么年龄啊，以及一些什么算法有关，是他们家乡比较迷信的说法吧。我当时想，那我们也谈了一段时间恋爱了，我又很喜欢他，结婚就结婚吧。但是我父母总是觉得这个结婚太仓促了，按照他们家的规矩，结婚要到他的家乡去结婚。这是我第一次进他的家乡，我才觉得他们家其实真的没拿我们结婚当回事儿。在这之前呢，他说按他们家的这个规矩呢，女方是应该给男方家里带一些礼物的，那么我呢也就带了一些礼物过去。但是到他们家之后才发现，他父母并没有精心的准备我们的婚礼，他们家比较穷，这是真的。 嗯， 但是家里边至少我们结婚的那个房间里，除了挂了一点红布，除了用了一些茶杯，大概是从别人家里拿来了一些，都不成套，其他的东西我觉得基本上都是旧的。我特别的委屈，我再怎么样是一个在城市长大的女生，她父母呢也给我准备了一些礼物，并没有很贵重的首饰，而是我认为就像是我们出去旅行在旅游商店买的那样的一些首饰，都比较假，我就觉得挺委屈的。后来回到了我们现在生活的城市，那么他住进了我父母给我准备的房子。我自己觉得我们两个人家庭之间确实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呢我对他说，我说今后如果没有什么更大的问题的话，我们尽量还是在城市里面生活吧。可是他对我说，按照规矩一个月以后我就必须还要跟他再回家去，而且呢按照他家乡的规矩还要回去住一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内心就开始烦躁和不开心，我自己觉得我好像是嫁错了。不知道为什么之前对他的看法和结婚以后对他的看法完全不同，可能和我见了他的家，见到了他家人的态度，见到了他成长的环境有关，好像一下子我做的梦就醒了。所以现在结婚才两个月的时间，我就不太想和他过下去了。我不知道我说的这些你们是否能理解。每天打开梳妆台上的抽屉，看到他父母送给我的这些假的首饰，我就特别的不高兴。我觉得他父母在他结婚这件事情上对我都没有什么诚意。那么我把这些说给他，他说我不能理解，他父母已经尽力了，大概就是这样的吧。每天我的心情都很郁闷，也不太敢和父母说我后悔了。所以现在该怎么办呢？ 这个姑娘左右为难啊，特别后悔自己的父亲当时在没结婚的时候给自己提出了很中肯的建议。 嗯，他父亲说的那些其实是很应该还是很明智的、啊、 很明智的，而且说的分寸掌握的非常好。 嗯， 但是当时女士可能是对这个感情啊陷入热恋当中， 嗯， 完全忽略了其他一切信息，只是一心的想和这小伙子结婚。结了婚之后到了对方的家，看到了就像他说的梦醒了，看到了两个家庭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差距，现在有很多的接受不了，刚结婚两个月就觉得自己嫁错了。嗯，我们听到好多次出现一个词儿，男方说的这个我们家里的规矩。 嗯， 我觉得在这个婚姻当中不光是两个人的家庭物质方面不公平，两个人对婚姻的规则要求也是不公平的。 对， 话语权全在男士这边、 嗯、 我家的规矩两个月就要结婚，我家的规矩你就要买着礼物到我家去，然后一个月之后还要回去住一段时间。 嗯， 种种的各种规矩全是男方提出来的，女方好像在这里完全是付出者，完全是顺从者。 嗯， 在这个婚姻关系当中他能不难受吗？ 对， 嗯，太委屈了。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我们不知道你在这个关系当中你有没有自己提出自己的主张哈、 嗯、 诶，这个因为他讲的毕竟也不是特别的详细，我们也不知道他在男方的家庭这个他可能还是觉得自己受到了一些刺激。 比如说想象现实和理想确实不太一样， 嗯， 啊，可能自己觉得自己回去应该受到重视，在家乡里结婚的时候，那么他自己的感觉是对方也没有精心的准备新房，也没有精心的准备礼物，自己也觉得自己没有受到过重视哈，啊，还有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啊，这个此情此景，比如说他的男朋友在城市和他恋爱的时候，那么在这个背景下，他觉得是他的男朋友，当这个男朋友回到家乡，在那个背景下，其实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些人他是很容易融入他的乡里背景的， 说话的口音可能都变回去了， 哎， 嗯， 哎，那个人就你突然会觉得，哎，不是、 这个人，我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了， 哎， 嗯， 是这样的， 有这种感觉， 对，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哈、 嗯。 那么我们也很想问你的是，现在恋爱当中你崇拜的他身上的那些优点，即使是你放大了，但是还在吗？ 他是否是真实的？ 对、 嗯、 是不是完全都是你，不可能完全是你杜撰出一个人的特点。 对， 但你父亲虽然说了你可能放大了他的优点，但是他的优点是不是还在？ 没错，这点是可以考虑的。另外我还想提点建议。 嗯， 我们这位女士，你看当时你在对和这个小伙子去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父亲说了一句话，你把他太理想化了。 嗯， 在理想化他的同时，你现在在到了他的家乡和他举行了婚礼之后，你有没有又过度的去贬低他了？ 嗯， 我们需要一个客观的真正的真实的他是什么样子呈现在你面前，帮助你把这个问题去思考清楚，他是不是真的像你想象的，现在想象的那样不堪？他的家庭是不是真的像你认为的那样不尊重你、不重视你？当然也有可能，准备的那些首饰，或者是看起来不太好，或者说当时布置婚房啊，那些东西做的不是很精致，但那个真的没准就是他们当地已经，他父母已经用了心的做出了那么呈现出来的那个样子。 对，还有就是他父母对你的态度并不代表他对你的态度。 对。 另外他在父母那儿可能也就是在他的乡里文化中了，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理解，因为那是他的生长环境哈。最重要的还是要看你们俩了，还是看看你们之间啊，你们之间的那些大家能够走到结婚，能够恋爱挺长时间，那么那些吸引你的地方还在不在？ 对，已然结婚了，好好珍惜对方。嗯，不要太多的去想他家乡的事儿，你们多想想你们两个人之后怎么去经营你们的关系，那是最重要的。 嗯，好的，今夜思雨时，稍后的时间呢会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我们会继续解答各位的情感问题，大家在稍后几分钟的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想得意骄傲，不但有谁的心里不是味道，可以传染给你心情不好，连说一个理由都不需要，可以直来直往提心全好，就算争吵也都是为对方好，可以和你商量秘密苦恼，不害怕全世界都会知道，我找你找了好久，一个互相了解的朋友，生活有人分享的时候，快乐就变得容易许多，找了好久，一个拿心来换的朋友，伤痛有人抱紧的时候，未来有什么路不敢走，想的一切

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是时。 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治疗师张冲老师，我们在回答大家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各样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的情感问题。 好的，我们继续啊。 继续，张冲老师，有一位朋友在微信中通过语音向咱们来咨询啊，咱们来听一下他的这个他的语音问题啊。 你好老师，我就想咨询一下我目前的情况啊。我和我妻子呢结婚10年，前段时间因为这个我的债务问题两个人办了这个离婚，说是假离婚。现在呢他让我从家里搬出来了，我们都是二婚，但是我跟他有一个孩子，我前妻也有一个孩子，但是不在我身边，由父母这个代为抚养。这是我目前的情况，因为现在考虑孩子比较小嘛，完了以后想那个复婚，但是他的态度呢现在很冷淡很坚决，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我们结婚10年，之前的婚姻质量不是特别好，他不愿意复婚的原因我现在想应该有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是目前始于我的经济问题，第二个就是因为他做了10年的全职妈妈，像在他的世界里只有我和孩子，那么出于我对他的这个陪伴对孩子的关心，他也觉得没什么希望，所以说肯基于这个原因吧，目前不愿意复婚。那现在我们离婚手续拿上才不到2个月啊，就是这个样子。我从家里现在让我搬出来也就是12天左右。 听到这儿啊，我觉得有点奇怪哈，张冲老师，他们俩是谁提出的这个离婚啊？ 这个信息很重要。 对，到底是谁提的离婚呢？我又在微信上问他了啊，接下来他又告诉我们说是他爱人提出的离婚。 是我爱人，因为当时这有一个就是这个债务问题嘛，因为迟迟没还，可能考虑到影响或者是怕这个法院提出起诉对孩子这个未来不好，所以他提出来的。离婚之前说好的假离婚，然后有些东西我俩办完离婚证还是手拉手的，就是因为到外地去开拓市场没几天以后，我觉得就发生一些变化了。 张冲老师，这是一位和妻子商议好了去，因为自己的债务问题去领了一个离婚证哈，办了一个离婚证，可能是怕影响孩子，他刚才说怕影响孩子的信誉之类的哈。那么现在妻子是假戏真做，真的不打算和他再过下去了，至少摆出这个样子是要让他搬出去。也就是我们已经没有夫妻关系了，我不想再和你过下去了哈。咱们先说其实没有真假离婚这么一说，你不能 离了就是离了。 对，你不能拿法律当儿戏，你走进了民政局拿了这张离婚证，你在法律上的确就不是夫妻了。 对， 但是这个所谓的真假离婚它确实有一些区别，比如说有些人是我们夫妻商量好了，我们可能因为某种个人的目的，特别比如说有一些人是钻空子，为了什么买房子啊，为了什么躲避债务啊，像这样的一个情况，说我们领一个结婚逃避一下责任也好，或者是多了一些投机的机会也好哈，这是某一些人理解的假离婚。但是刚才张冲老师也说了，离了就是离了， 就是不受法律保护了。 对。那么这个男士他现在他说的这些我也觉得莫名其妙哈，听他说两个人商量好了，离婚了之后两个人还没有什么异样，但是突然之间好像他妻子就不大愿意和他再过下去了哈。 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对，他也分析了，他说这个他认为原因有两个，第一是自己有债务， 嗯，可能妻子不愿意，真的不愿意和他一起承担这个债务，嗯，不愿意去面对这个这样的一个经济状况。第二呢，他说可能过去自己疏忽了妻子，妻子是一位全职妈妈哈，他觉得自己疏于照顾，但是这么突然的就妻子就突然不愿意和他在一起了，我们确实不知道这个女人的情绪是真是假，也可能是借此真的是让自己那些心里的委屈有一个宣泄。 我觉得啊，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啊，至少没有在刚才这位先生的叙述当中看到有什么硬伤，有什么真的是不得不离啊，必须是这个双方彼此不能接受的那些事儿。这其中有一点先生的反思，自己已经被从那个家庭当中请出来十几天了啊，开始反思到，哦，太太是个全职妈妈，我对她和对孩子的关心是不够的。这一点我觉得可能有可能就是这位女士的真实的目的。我希望让你看到在这个我在法律方面我占优势的这个条件下，我来去让你有一个反省的这么一个机会，你去好好想想以前你是怎么做的。如果你失去了我们娘俩，你不愿意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陪伴我们当中去，你将要面临的是这样的生活。也很有可能是他给你一个警示，给这么一个机会，我倒更愿意相信这点。我希望您能够在这个时候把这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要想好，然后积极的去弥补这部分，看看能不能求得妻子的原谅。 哎，我也觉得我比较同意张冲老师的看法哈。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女人借此也是把自己的那种委屈和过去在婚姻当中他认为您没有做到位的地方，他可能也是很想把这个情绪宣泄出来。另外就是也想让您明白，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婚姻说失去可能也就失去了。 咱们得一定要在平时的时候就注意一下，我要珍惜这份感情，别等对方提醒你的时候才想到，哦，我是不是这儿做的不好那儿做的不好，您早干嘛去了。 另外一点就是有可能因为我们不知道你这个债务有多大，你这个债务你有什么解决的方案吗？如果你是这个债务你一直都打算不偿还的话，那你未来的生活确实是在一份不安定中，你会给妻子和孩子都带来牵连和影响。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妻子出于保护孩子的目的，他可能也会考虑到他不想进入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因为即便是你们领了离婚证，假如你们还在一起生活，那么他在心理上情感上都会为你担忧焦虑。对，那么孩子也可能会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所以这些都是作为一个女人的考虑吧。 是这两点呢，一点是对妻子和孩子的照顾，另一方面是财务方面物质方面。其实这两个问题同时都反映出一点呢，就是女人想要的那个安全感。物质和心理方面两个层面都很重要。如果您真的有很大的债务问题，那您一定要拿出一个能给妻子做交代的这么一个方案，告诉她这个债务问题是您有能力去处理的，您不会以消极的这个姿态去解决这个问题，就让她这么着不还或者是怎么样。这样对于孩子来说，他在这么一个家庭跟父亲一起去面对着这样的信用的这些危机啊，其实都是很不公平的。 好，这是这位男士的问题哈。如果有后续还有什么一些新的情况也可以告诉我们哈，我们再愿意和您来沟通。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张冲老师，下面一位问到问题的呢，是一位女士，她问到的问题是这样哈，她说我父亲今年68岁，一年半以前我母亲过世了。那么过世呢，现在还不到2年的时间，但是在我母亲过世半年之后，我父亲啊就开始不断的找老伴儿。其实我母亲在世的时候和我父亲的感情还是可以的，我当时还是觉得 他们老两口相互在一起，我还觉得他们算是老人中比较恩爱的那一种。 嗯， 但是没想到我母亲才走了不到半年的时间，我父亲就开始张罗着让人给他介绍，自己还去找，还让他的老同事老朋友帮他找。那么到现在我母亲去世一年半的时间，我父亲已经谈了四次恋爱了，见了四个阿姨了，最后这一个阿姨他还带到家里同居了。我越来越觉得难以接受，很别扭，我愿意让他幸福，但是我不愿意让他乱来，我该怎么说呀？ 做儿女的啊，我愿意让他幸福，但是他不能乱来。这句话很有意思。你究竟希望你的父亲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呢？ 嗯， 他因为和你的已经过世的母亲感情很好，你觉得他是否就应该每天还是孤独的在那个小屋里看着你母亲的遗物，然后每天以泪洗面，每天愁眉不展，吃饭也吃不香，睡觉睡不好，那样你才觉得真的开心了吗？ 嗯， 老年人的婚姻，老年人的恋爱，其实我们应该更比老年人更应该开放一点的，豁达一点的去看待这个问题。 嗯， 哪怕老人现在在这个状态下他不太主动的去寻找自己将来的幸福，我觉得我们可以引导他，给他点鼓励，让他去做这件事儿。 嗯， 您的父亲呢现在好像有点交友过于频繁哈， 嗯， 有点特别的迫切这件事儿上，但是咱们多看这好的一面吧。如果老先生自己也照顾不好自己，没有一个伴儿的话，将来做儿女的要更多的时间去陪伴他，他可能也是出于怕拖累你们，希望能有人帮你去照顾他，可能出于这个角度去做的这件事儿。 嗯，我也觉得是，我觉得您的不自在可能是您的那个角度。第一，可能你是觉得爸爸妈妈感情那么深，怎么妈妈过世了半年开始爸爸就找其他的老伴了。但是你父亲有你父亲的角度哈。 他的考虑。 嗯，有的时候这个上了岁数的人可能就是这样的，比如说他们从老伴的故去当中，他们得到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感悟，可能就是生命短暂呢。 嗯， 自己已经到了这个年岁了，自己的老伴都那么突然的可能就离开自己了，那么自己在余生当中也很希望去过去更潇洒一些，不想再压抑自己。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很多人到了老年的时候，你看他们都会生活得很奔放。 嗯， 他们会出去旅游，这个结交朋友，他们想做什么做什么， 比年轻人更加热爱生活表现的。 对对对。嗯，那么你所看到的父亲找了一个又一个，那可能确实是还没有找对自己更合适的那个人哈。所以呢，在这个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做女儿的可以和爸爸聊天儿。哎，爸爸，你那个上一次那个阿姨怎么好，怎么不好啊？ 嗯 啊，你这个阿姨你是怎么想的呀？ 对， 你可以陪她聊聊天儿。 究竟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呢？陪您一起是吧？过您的后半生。 对， 嗯， 对，问问他呗，和他聊一聊呗，对你爸爸了解一些，而不是站在这边自己觉得，哎，我是我妈的女儿，我看所有的阿姨我都不顺眼， 嗯， 我看我爸找所有的阿姨我都不开心。那我想可能这个女士也不是这样想的啊，是不是会为爸爸担心啊，所以用了一个乱来这个词儿啊。 嗯嗯， 那只是您自己的 主观感受。 对对，嗯，可能你爸爸觉得很正常。 对， 恋爱嘛，他也要谈恋爱嘛。 嗯， 他也要一个不合适再找下一个嘛。 嗯，而且老年人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个顾虑，就是他自己作为这个老人自己睡在一个房间里，其实这件事儿是一个挺不安全的事儿。 嗯嗯， 如果有两个人，有个老伴儿，哪怕行动不是特别方便的，但只要是相依为命的这个老伴儿啊，半夜如果有个什么心脏不舒服，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我旁边喊一声，两个人睡在一个床上，他能帮你把药递过来，没准就能救一条命。 嗯， 所以两个现在经常有老人说我们岁数大了，住房条件也挺好，我们都分屋睡了。其实这个不太建议，尽量两位还是要睡在一张床上，这样真的能可能能避免很多的这个健康方面的这些意外。老人，我们可以问问老人是不是有这方面的顾虑，怕自己一个人不太安全。 哦，你说的也是啊，有的时候老人有这个心思，嗯，年轻人还理解不到呢。 对啊， 还了解不了呢。 在他的眼中，刚经历过死亡，看到过死亡，那这个死亡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可能很担心的事儿。 嗯， 那我是不是需要有人来照顾我呢？ 对对对，嗯，也会有恐惧，这个不到那个年龄，我们是 没法去设身处地的去体会到的， 体会不到的。 嗯，您说，所以多问问。 对，您说的太对了，嗯。下一位问我们问题的啊，这是一位女士。这女士呢是这样说的，她说：“我今年啊38岁了，我呢是10年前离婚的，离婚以后就一直单身，因为我有一个女儿，女儿呢是12岁了，我就不想让孩子受委屈哈，好像单身的妈妈带一个女儿也不太好找，所以过去呢我都一直没有这个想法，但是最近。”我生了一场病，我突然害怕了。我觉得人还是得有一个伴儿。 嗯， 可是呢，这个因为带一个孩子，尽管我自己还觉得我还条件行，还有一点点姿色，可是别人给我介绍的吧，都是50多岁的人，我特晕，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不容易人介绍了2个40多的，见一面，人家都嫌我年岁大。还嫌我带孩子，其实他们其他方面的条件都不如我，他们也带孩子，他们的工资啊、住房啊条件也不如我，我现在就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应该找什么样的人啊？ 嗯，啊，特别不公平是吧？ 啊，对。 你看为什么我这条件其实挺好的，我觉得这位女士条件确实是挺不错的，经济也独立，自己还能从28岁一直带着孩子就到 38 到现在啊， 嗯， 我觉得她自己独立能力也挺强的， 嗯， 能照顾好自己，能照顾好孩子，说明他的综合水平很高， 嗯， 经济也不错，那凭什么我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啊，是吧？那个一定要找一个50多岁跟自己年龄相差这么悬殊 太大的人，嗯， 就急着处理了呢？我觉得不用在乎别人的眼光，自己沉住气，慢慢的找着自己合适的再嫁。 嗯， 当然得有个伴儿。我听人家这样，我也觉得挺着急。我一听人家单身，我就想赶紧找个伴儿啊，因为是吧？这确实自己带孩子这么多年已经很不容易了。而且咱们看看他家里的现在的情况，孩子12岁是吧？ 嗯， 孩子12岁，再过几年就要住校，上高中就要住校， 嗯， 上大学也要住校，成人了，将来可能离结婚也就不远了。那你有好大的空间，那就空下来了。 嗯， 那这段时间我们就可以真的，耐下心来去找个志同道合的，别着急，别着急去等着谁去介绍，让自己的兴趣宽广一点，圈子多一点，多去跟人接触，是吧？没准哪天缘分到了，机会来了，那个合适的人就出现了。 哎，嗯，张冲老师说的对哈，就是我觉得第一是现在动了再婚的这份心思不错， 嗯。 第二呢，这个愿意积极的去找也不错，但是他也说到了现在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一个将近中年的一个女性在再婚的择偶市场上，那确实是一般来说年龄相当的一些男士，如果在对您不大了解的情况下，那么他可能一听到年龄他就有所回避了，因为你要弄明白有一些这个中年的男性，他希望的是能再婚还会有孩子呢，还会有生孩子的机会呢，对吧？ 嗯， 那么我觉得刚才张冲老师讲的很对，就其实我个人认为年龄不是问题， 嗯， 就是我会认为即便是50多岁的男士也有很状态很好的， 对， 非常智慧的，也有会让你觉得很舒服的。 嗯 嗯，咱们不用把年龄放在哪里，其实你还可以找更年轻的也没有问题。 对啊， 你38岁你愿意找30岁的，愿意找比你小的也都没有问题，就是我们先不设年龄的坎儿。 嗯， 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找那个合适的人。你没提到为什么以前离过婚哈， 嗯， 就是现在又有了人生经验，又有了一定的阅历，也知道日子该怎么过更舒服更好，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们抛开什么年龄不年龄的问题，我们就去找一个可心的伴侣， 可心的伴儿。 哎，我们用这样一个心态， 嗯， 那张冲老师刚才提示是很对的，一方面我们可以让人介绍，但是最重要的一方面是我们应该让自己的生活 有多个机会，自己的机会，比如说我们让自己多参加一些活动， 嗯， 有朋友的聚会我们就去， 嗯， 这个有各种各样的机会我们都去参与，这个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你在更多的人际社交当中，你会碰到合适的人。 没错，是这样的。我以前经常给大学生做心理方面的这些帮助， 嗯， 孩子们说我交朋友很困难，我经常想交朋友，但是我又搭讪恐惧啊，我又不太愿意跟人家去主动的去搭讪，我说那怎么办呢？我说你就多去做义工， 嗯， 多去做志愿者，各种那些能给，是吧？因为有什么志愿北京啊，这些地方 有 很多的项目， 嗯， 你可以去参与到里边去 公益活动， 做自己喜欢的公益，又做了好事，又能结识了 同道中人， 而且愿意做公益的还是好人居多， 嗯， 是吧？在这样的圈子，你就认识的圈子就多了，你的机会也就多了。 哎，对对，我也是老建议那些宅在家里边说，哎呀，我找不着另外一半儿，我说这个是啊，敲你们的，要不就是快递， 对， 也要不这个你平时在家里。你都没有人上门来啊，你宅在家里边，那么你应该是走出家门。 是的， 那有各种各样的活动，你无论是去健身， 嗯， 你还是这个哪怕你到外面去喝杯咖啡， 对， 哪怕你这个你的朋友同学在约你，你过去都觉得我能躲事儿就躲事儿，我不想去，你现在就应该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出去， 嗯， 你就应该多去参与，多去给自己机会。 对，多给自己机会。同时出门的时候，就像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你要说我要去找一个有趣的伴儿，我要找一个自己满意的伴儿。同时之前别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我是一个单身女性，我是一个离过婚的30多岁快接近40岁的这么一个女性，我别把自己身上带那么多的标签，我是一个很有些姿色的，各方面很不错的，有自己生活能力的这么一个优秀的女性，我要去找个我感兴趣的伴儿。 嗯，我们在这儿就祝福你哈， 你 希望你能， 嗯， 既然和我们交流了，就希望你能勇敢起来，多给自己给机会。 对，幸福不会从天降，走出去， 嗯，就可以找到哈， 嗯。 好，谢谢张冲老师，今夜思语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的是各位提出的咨询的一些情感问题。那今晚的节目就这样，谢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张冲老师，谢谢您， 谢谢各位的陪伴，谢谢主持人。 嗯。大家，我们的节目就这样，如果有什么情感的问题呢，您可以给我们发来微信到今夜思语时，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再会。相遇的不是时候，为何？